美丽的，又能有所，有我有法，有心有境，全是对立的。这是一律病根的根源。古人有说，圣人无我，唯有无我才有无不我啊，法身无相啊，无相之下哪里有自他，这个事理如果要会得了，一切颠倒议论呢都消除了。那么莫难的可爱处，刚才我也说了，他迷他愚他不明，但是他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，为垂大慈开发未悟啊，他没有开悟，求佛大慈大悲再给他开始。那么他是要决心要明了这一桩事实的真相，恳求佛给他开始。那就是我们承认周边法界的见性确实是自己的妙心，怎样才不把自己这个身心排除在以外？再有一个，见身又如何不是前面所讲的不能见我？前面说任无为己啊，这个地方讲任己为无啊，前面就妄中则真，就自身也为之无，所以前面经文讲我们也应该还记得住，如身如心，皆是妙明心中所现之物啊。这一段讲到以真容妄，意思是集万物莫非自己啊，正是给中国古人所说的天地同根万物一体，是一个意思，一样的境界。这是诸法实相啊，是真相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对于一切法的真实相 迷而不觉。我们看看下文，世尊对他开示，佛告恶难，今如所言，见在汝前，是亦非实啊。我们一段一段的来说，阿难尊者问的意思虽然很多啊，但是很多意思里头只有一个重心，只要把这个重心解决了，他那个其余的疑虑都解决了。重点在哪里呢？就在见在如前，这个见就是见性周边，这个是他这一番疑问的根本啊，好像周边见性呢在我的眼前啊。那么佛开宗明义就把它否定了啊，是亦非是。这个道理啊，不是真的，不是实在的。下面我们看佛，佛就万法一体来破他这个在前的错觉。见性既然是周遍圆融，哪有前后可得呢？如果有前有后，还能算周遍吗？所以见性在前是错误，绝对不是事实真相。我们看下文，若实如前，如实见者，这次见经既有方所，非无指示啊。这话问得很妙啊。刚才说了，周遍是无方所的，周遍是无迹象的，周遍是无法指陈的。如果说果然在前，在前就是一无了，就不是圆融周遍，是一无就能指得出来。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我呢，你说这个见性在你面前，假如见性真在你面前的话，你见到见性了，那么见心一定有个相状，既然有个相状，当然有个所在，既然有个所在，就能指得出来。那么好了，你指示给我看看，你把你在外面那个见心周遍的见心指出来让我看看在哪里。下面说， 切金玉乳做七陀林，楞严法会是在奇树接孤独园开的，所以佛是就近取遇啊。我跟你现在坐在七陀林啊，遍观灵区，寄于殿堂，上至日月，前对恒河，如今与我私自坐前，举手之臣是种种相，应的是灵啊，这是树灵啊，明的是日，是太阳啊，爱的是鼻啊，这坐在讲堂有障碍的墙鼻啊，痛的是空门窗啊，是空，所以能够通达了。如是乃至草树纤毫，大小虽殊，但可有形，无不执着。这是佛就眼前事事物物是在眼前的，无论是大啊而宫殿啊，圆处恒河，小是一草一叶，在我们面前一桩一桩都能指得出来的。说若比其剑现在如前，如应以手确实之成，何者是剑？前面举的例子，这是说话的大前提啊，你看样样都能折得出来啊。如果你说你的剑金也是必定在你眼前的话，那么你也应该用手像指一切的物象一样，你指出来给我看看哪是你的见境。指不出来呀！啊，见境是个什么样子？怎么可以误会说见金在眼前呢？这个理很深很深，这种深理不能用思维去想。你不要以为是哎，我头脑很灵光，我多想一想这个道理我就想通了。假的道理也可以想得通，真的理想不通。心意识里面的道理能想得通，超越心意识真如本性的道理呀，想不通的。想不通的道理叫悟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研究佛学要去用脑筋去想去，那就完了。千万不要误会，参禅要立心一时参，言教就不要立心一时吗？言教要不立心一时， 不能开悟。参禅用心一时参，夜壶禅，口头禅呐、啊。言教要用心一时，给诸位说。那是佛学，不是学佛。学佛跟佛学大大不相同。佛学是什么？现在世间人把这个经书称之为一门学问，叫它做佛学。把佛法变成世间法了。用世间的眼光、世间的方法来对待它，它是世间法，不是佛法。这些经典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，是世间与人心意识变现出来的。如果你要是立心一时，那就是佛法。这个里面都有很深的道理，刚才给诸位说了，思维不得的，即使立心一时，恍然大悟啊，这道理都明白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障碍我们周遍见性的是什么？就是心一时，它是我们的障碍，我们在用它，那怎么会开悟？我们首先晓得这是障碍，不用这个障碍，这才有开悟的指望。佛说种种法，皆是善巧方便。换句话说，句句话都是诱导摸难开悟的道路，指出他开悟的方向，摸难当时，但是应当啊，应当要晓得啊，若空是见，你要说的虚空就是周遍的见性，既已成见，何者是空呢？好，那虚空都是你的见性，那虚空变成见性了，那什么叫虚空呢？虚空在哪儿呢？若无是见，眼前这些一切万物都是我的见性。好了，见性已经成了万物了，那何者是这些无相呢？这是世尊出题难尊者啊。叫他要觉悟啊，知道现前凡所有相，莫非皆是无相啊？无形的也是虚空啊，虚空也有相貌名字啊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之称。所以说，如果虚空是见经，见经既然成了虚空，那么我们又指什么叫做虚空呢？ 要是见金，有什么叫做无相？这些话我们都要像经上教我们微细揣摩啊，说这段话顺着我难的执着，顺着我难的分别迷惑来拷问他的。因为摩难尊者这个时候还是执着身心见性是无相，既然是无相，当然个个有自己的体相作用，所以才生起这个疑惑，没有能开悟啊，悟了晓得是一体啊，悟了晓得是不二啊，所以佛在此地故意难他了，问他见经在哪里啊，指出来我看看啊，如可微细，细波万象，细出精明妙音见缘，至诚是我同彼诸我分明无惑。佛出的这个题目实在是很难啊，很不容易啊，就是叫着我难啊，你去批驳万象，这个批驳拿今天讲的分析啊，你在一切万象里面去分析啊，务必要把那个精明妙境见明把它分析出来，拿出来让我看一看。这六个字很要紧啊，见你本来不染不杂叫做净，叫做妙啊，净心它的性质就是净，就是妙，后面这个三句话意思是说啊，把这个精明妙境见缘就像其他的物象一样清清楚楚的分明无惑，分明就清清楚楚，没有一点疑惑，指出来啊，这个东西跟其他的这些物象是一样的。那么这就是直视我难一条破迷开悟的路。下面是我难的答复。 当中呢，我们也能看过呢，渐渐的这个进阶，去于下进，所以楞严经上，你看问得非常高明，实在是有些问题我们想不出来的。纵然我们想到这个问题，我们也问不出来。他能想到这样巧妙的发问，说的答复更妙，作答都是指他的出路。那么我们要学呢，就是在这些地方学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学开悟的道路啊，我们要求一个破迷的门径啊，绝不能死在问句之中。古人说是死在句下，那就错了。要在句下这一个活路，这一个出处，这才能超越。这个才叫做学佛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莫难尊者的答复，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讲。